在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之际，驻朝武官团27号拜谒祖国解放战争参战烈士陵园，并敬献了花圈。